第72集，你信朕吗？ 等火堆燃起来后，洞穴之内的烟雾也慢慢散去。顾元白坐在火堆旁，火光映着他的面孔。这会儿的薛远异常沉默，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拨弄着火堆。 薛水，朕要问你几个问题。 嗯。 薛远余光瞥过他，暖光在小皇帝身上跳跃，脸色被火烤得微微发红，嫩得跟豆腐似的。他不自觉地软了语气。 圣上想问什么？问你军中军需，问你军中兵马与新旧兵，还有那些受伤了的老兵。 这些问题顾元白自然了解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问题时，没准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薛远对这些东西那可是熟悉的很，他张口就来，说的条条是道，哪些还行，哪些嗤之以鼻，有一些想法竟然与顾元白的想法重合到了一起。顾元白眉头一挑，笑吟吟地看着他说。等他说完军中分配和新老兵的摩擦之后，顾元白重复了一遍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。 那些伤了的老兵呢？ 圣上，他们就惨了。受伤轻的用不着浪费药，自己熬过去。受伤重的用不着浪费药，自己等死。断腿的没了手的，因为不能上战场，拿不了大刀长枪，所以就根本没有治疗的必要。 薛远眼中冷漠，还不忘侧头朝着周围听他说话的侍卫们露出獠牙渗人的笑。 真是个省药材的好手段，是也不是？ 侍卫们神情复杂，都看出来了薛远说的是反讽的话。但这样的场景，即便是说的再多，也没有亲自去看一眼的冲击力来得强。只是薛远亲身经历过战场，所以说这种话时，天生带有三分让人信服的气场。顾元白又问：“ 你腰侧的伤是怎么来的？” 圣上真的想知道。 他的表情不对，像是快要暴起的大型野兽。顾元白点了点头。 圣上。 薛远突然暴起，如同饿狼一般重重地把顾元白推倒在地。他双手撑在顾元白的头侧，双目泛红，整个人在顾元白身上挡下一片黑影。 圣上，知道两脚痒吗？ 圣上。 侍卫们倏地起身，抽出佩刀对准薛远，将二人围在中间。 薛远，放开圣上。 疯狗真的发了疯，样子可怖，但明明是这么重的一下，顾元白竟然没有觉得有多疼。薛远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他将顾元白放倒在地时的动作都不自觉放轻了许多。 什么是两脚羊？ 在战场上，打仗输了的一方会被掠夺一清，没有食物的时候，人们把女人当作畜生，当作食物，当作军警，军饷随身携带，称呼其为两脚羊。那些游牧民族还把这些女人分为三六九等，食物也有不同的烹饪方式。圣上，长得漂亮的会被放在缸中，用小火慢慢煮熟，这也就是他们对待漂亮女子的优待。我们这群守边关的想杀这些幽魔，可他娘的，不管同朝廷说几次，朝廷都不允许我们开战。驱赶他们能驱赶几次啊？不杀绝了他们还不知道厉害，要军饷，军饷没有；要粮食，朝廷不给；武器都他娘的炖了。补兵，哪儿来的兵？ 哼！老子那天见那群游牧人又来，就提前守在百姓家里。他们害怕呀，见我们天天驻守在边关，就是不开战。他们以为我们是和游牧人一伙的，我们刚出现在他们门前， 他们就以为我们要把他们家的娘们抢走吃了。满头白发的老妇拿着菜刀就冲了出来，被手下的兵下意识地扬起大刀切了，这就坐实了我们这群官兵是孬种的事实。 薛远低下头，炙热的鼻息喷洒在顾元白的脸上。 他们暴动了，暴动的百姓不是他们死，就是他们杀死我们。军队压下了暴动，没想杀他们，但他们却拼命着杀我们。老子这伤就是一个屁大点的贱孩拿着刀捅过来的。 洞中沉默，只能听见薛远粗重的呼吸声。 但也多亏他们暴动。抢了这群死人的粮食，我们才能接着活了下去。 侍卫中有人闻言暴怒道： 你们怎么能？ 薛远转头狠厉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说话的人不由闭上了嘴。 圣上问了臣这么多问题，臣也想问圣上一件事。 薛远低头看着顾元白，直视着和他完全不一样的娇嫩的小皇帝，伸出一只手去抬起小皇帝的下巴，手要控制力气，所以紧绷地开始发抖。 圣上，你当时在做什么呢？ 圣上微微蹙起了眉。 薛远，朕受不得他。 薛远的双手猛地抖了一下，他僵硬地看着顾元白，如同是受了重大冲击一般，风气彻底烟消云散。他缓缓抬起身，然后拉起了顾元白，哑声道： 哪儿疼？ 疯。薛远都觉得自己疯了，顾元白就说了受不得疼这四个字，一瞬间就击散了薛远心中刚刚升起的怨气。上一刻回忆的痛苦就这么戛然而止，对统治者的仇恨和那些恨不得吃其血肉的怨气又重新冷静了下去。因为这些事升起的新的怒意和恨意也像是被冷水陡然浇灭。顾元白坐起了身，他的发上沾染着地上的尘土，下巴上的指印清晰可见。薛远看着这个被他弄出来的指印，眼中阴煞转而冲准了自己。 薛九瑶，你不知道他体弱吗？你完蛋了，薛九瑶。刚刚那么重的恨意和怨气，你就这么追究不下去了？ 顾元白缓了缓，其实没有多疼，薛远不自觉地护住了他。他这么说只是看薛远要发疯了，所以提醒他，只是没想到这句话的效果竟然这么好，好到有些出乎顾元白的预料了。顾元白呼出一口气，然后侧过身，如同刚刚薛远对他的那样，他也捏住了薛远的下巴，扭过这张脸，让他清清楚楚地和自己直视。火光跳跃，周围的人不敢说一句话，呼吸声中对方的呼吸声比自己的还要炽热。 朕既然来了，掌权了，那就不会发生你所说的事情。薛水，你信朕吗？ 薛远抬头看着顾元白，来不及搭话，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，那声音砰砰乱跳着，好像还是从胸腔里传出来的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